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善信居士，今日就继续讲十大愿王。我哋仍然咧讲第八种常随分学，仲有多少道理？佛就我哋嘅教主，亦都系我哋嘅师长，亦系我哋嘅善知识。常随佛学咧，即系暗示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无论在家信徒、出家信徒，都要常常咧亲近嗰啲善知识，因为家下咧佛已经去咗世啦，已经唔在世啦。咁我哋咧就亲近嗰啲善知识。亲近知识嘅好处咧，当然系好多嘅，我都讲过。我今日就引证一个故事，几句话嘅啫。咁啊，莲池大师佢系净土宗里边一位出类拔萃嘅祖师嚟。咁啊，应该好多佛教徒都听过佢呢个名噶啦。咁啊，佢未曾出生之前，即系仲系初初到处参学嘅时候啊。他就亲近一位大德，咁呢位大德唔系同佢一齐同一个地方嘅，即系距离好远。嗱，咁啊，旧时就冇飞机坐啦，连火车都冇嘅。如果有水，仲可以坐下船啊。如果冇水，就靠行路翻山越岭，行咗好多人，同埋十几位同参道友啊，去亲近呢个大德。咁呢个大德一见到佢哋入嚟咧，就同莲池大师讲：佢话你啊，一世人唔好俾呢个名利害咗你，就一句话啫，佢就唔再多讲啦。嗱，咁啊，同嚟个十几个同参咧，哇！你我哋千山万水嚟到亲近你，就是、要有咩好嘅法宝供养我哋，令到我哋饱餐发味。而且佢咁简单嘅说话，系人都会讲啦。唔好俾呢个名利啦吓，害咗你，转咗你。咁啊，唔单唔亲近啊，仲一屈风向后转，咁就走就散档啦。因为有莲池大师咧，仲系咧吓，好识得咧，诶，尊重呢位大德，以及咧好欣赏佢呢一句话，留低亲近佢。所以咧，就呢一句话就影响咗莲池大师嘅一生，就成为咧净土宗一代嘅宗师。咁佢嘅著作有一部咧系《弥陀经》嘅疏啊，亦都好有名嘅。咁就佢去世之后，跟住先到藕益大师。藕益大师亦都系净土宗里边一位咧，系不可思议、出类拔萃嘅大德高僧。咁啊，藕益大师到佢出家之后咧，莲池大师已经唔在，已经往生咗噶啦。但系佢嘅著作，佢个道德都流传于呢个世家。嗱，咁呢个外境大师咧，就因为仰慕莲池大师嗰种个道风，嗰种个学说，要个净土个修持，咁啊跟佢学，就系、是、跟佢个学术，就系、是、跟佢个传说个思想个道德，就呢、是、个人已经往生咗啦。嗱，咁佢因为咁样跟佢学啊。不是根据这个本人，只是他往生之后他的著述和他的留下这种道风的流传，他那种道德。根据学习呢，他亦都成为净土宗一代的高僧大德。他的著述有一个叫做《阿弥陀经》的要解。这部经呢，亦都很多人都听过、看过、读过。他的好处啊，是当然有好多呢部注解，近代印光大师啊，佢赞叹呢部《弥陀经》嘅要解咧，佢话即使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世，咁啊著述《弥陀经》啊，都唔会超得过佢。咁啊，可见呢部《弥陀经》要解咧，就系《弥陀经》嘅注解里边啊，系一部好重要嘅著述。咁啊，亦都咧喺成就咗藕益大师啊一代弘扬净土宗各种嘅道风同心愿，都系亲近善知识 所得到的好处。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佛教徒，尤其是出家的更加添，你想啊所谓得到好处，你就一定呢要亲近那些善知识。善知识者当然呢他的知见是要正，最紧要正知正见。如果这个知见不正的，就一盲引众盲，就相继堕深坑了。如果他的知见正，你学得正，你的思想正，当然呢你所讲的可以做后世的人一个模范，令到后来跟你学的人呢可以呢步入这个正途，走向这个正路啊，是一件呢是很好的事。所以我们凡是每一个佛教徒都要呢是亲近这个善知识。好像我上一次讲啊，例如我的老师是道元老法师，他这个八字真言就是戒杀放生食素念佛，是八个字而已，你做得到真的不简单。其中戒杀呢我也都常常讲的，我都提倡戒杀的。其实我们不杀生呢是一件很大功德的事。从前有一个小和尚，今天旧时的小和尚呢当然都是小朋友来的，很多旧时那些人呢咁啊，五六岁、六七岁咧，佢个父母可能佢多病啦，旧时嘅医药冇咁发达啦，咁啊惊住个仔啦，有问题就将佢咧，佢就旧时就讲话契观音，其实我哋今日讲即系皈依观音菩萨。咁啊，观音菩萨就好慈悲嘅，系寻声救苦，大家都知噶啦。咁佢将个仔咧就契咗俾观音，咁啊希望菩萨保佑佢仔咧冇事。咁啊，后来咧，果然咧就平安啦，咁啊顺便就出埋家啦。所以旧时嗰啲小和尚咧，好多好多都系五六岁就出家嘅。咁啊，今日咧当然呢啲咁嘅小和尚就好少啦。其实咧，就算系八廿岁出家，或者系出家嘅资历浅啊，都可以称为小和尚。不过呢啲咁嘅年纪出家嘅咧，呢叫弘扬佛法，点样学咧？咁老啦。就靠自己修行，修自己啦，念佛啦，拜佛啦，诵经啊，就修自己都系一个好处。嗱，咁呢个小和尚佢出家之后咧，就跟住师傅住咗呢个肯定噶啦。咁但佢呢个师傅咧，就识得咧玄学，即系睇相啊。嗱，咁大家唔好误会，出家人咧就唔学睇相嘅，唔会学呢啲嘢噶，亦都。依法是不准人学这些东西的。那为什么他会呢？就是因为他未出家前，他本身是曾经学过这样东西，那没理由出家就会不记得晒的嘛。他们都得随缘随分呢跟大家结下缘做下的东西，就不是说出家之后呢学看相看风水是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我阅读跟大家都讲清楚下，你不要以为听到话法师都话啦，出家人会睇风水，会睇相啊？唔系，而佢旧时未出家前，佢本身系曾经学过呢样嘢，咁啊出家佢哋识得噶，唔会话出家就会忘记晒噶嘛。咁佢就会睇相啊，就睇佢呢个徒弟啦吓，个样啊唔长命，唔单唔长命啊，睇佢咧再落咧，仲有七日命，一个礼拜。好容易就过啦，系嘛？所以佢一只大石，佢就睇佢话：你不如咁啦，佢话我放你假，佢话你翻去咧见下你个父母，玩下翻乡下。其实咧，佢就绞尽咗七日命啦，就俾佢见下父母。咁呢个小和尚当然唔知道师傅嘅心意啦。哇！师傅一样管束自己好严肃噶喎。点解呢次好似和一大些咁系嘛？咁好相遇都放咗个礼拜假系嘛？佢就翻屋企啦。咁佢行到半路咧，经过一个鱼塘。嗱，鱼塘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养鱼嘅地方。嗱，咁啲鱼塘嘅建筑咧，好多都系喺呢个平地噶，唔一定挖得好深嘅。 就是起一条泊啊，用泥起个泥泊，咁啊种啲树，嗰啲树根咧就挖实嗰啲泥，咁啊充满水地养鱼嗰啲鱼塘，好多都系咁嘅。咁啊，既然有树啦，个树上面有个蚁豆啊，个蚁豆都好似一个咧就碗咁大啦，系嘛？咁啊，嗰啲蚁豆就好松噶，咁啊，大风一吹咧，将蚁豆出落个鱼塘。咁呢个小和尚啊，总之佢出咗家，虽然咧未系大法师啊，佢都结咗啲善根咧，个心都系慈悲。佢睇到个蚁豆跌落个鱼塘，如果唔将佢救起咧，嗰啲水咪浸沉呢个蚁豆啊，个牙咪全部浸死只蚁咯。所以佢就生一念慈悲心，但佢手就贪唔到喎，咁咪点咧？佢就挖嗰啲水啊，拨嗰啲水向自己呢个面前拨。咁咧撥得多咧，嗰啲水流咧就喺自己呢個面前咁樣流，就將嗰個蟻豆咧就流到自己面前，佢就將個手撈起呢個蟻豆，嗱擠喺呢個塘邊個膊嗰度咧，咁就算數，咁就走咗啦。嗱咁啊，翻到鄉下見到父母，就玩咗七日，同同村嗰啲兄弟。咁啊，師傅話放七日假啫喎，冇話多日喎，佢就準時。第七日就翻去师傅嗰度，咁啊师傅一睇，咦，明明话佢唔过得七日，睇到佢，点解佢会翻嚟咧？咁再睇佢个相，成个人咧变咗，唔系短命相啊，系一个长命嘅相。佢师傅好奇，佢做咗咩嘢好事咧？如果冇做过大好事。所以话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如果冇做过呢啲事啦吓，系唔容易转佢呢个短命变成长命。佢就审问呢个徒弟，佢话你翻个七日放假，你曾经做过乜嘢事？呢、這个徒弟佢谂下，佢冇乜嘢好做，冇师傅佢话你放我假，我咪翻去玩咯。你话七日啦嘛，我家咪七日咪翻嚟咯。师傅话唔系，佢你总有一样嘢做喎。佢话如果唔系咧，唔系咁样嘅。佢话你谂清楚，你曾经做过咩事，你话俾我听。咁啊，小和尚咪师傅逼得多啦。佢就谂起啦，个师傅话冇嘢。佢话你叫我翻去，我咪翻去啦。我经过一个鱼塘，就系、是、咁样，咁样，咁样。咁佢师傅咧一听到个，佢冇错啦。佢因为啦吓，佢啊曾经救过只蚁豆，嗱只蚁就好细，大家都知噶啦，即系粒芝麻都大过佢唔制嘅系嘛。咁一个蚁豆里边咧系有过千只蚁仔都有嘅，一个蚁豆里边啊，即系等于话咧，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动物，不论佢大动物小动物。每一个动物都有佢一个生命，咁佢而家救咗个蚁豆啊，可能救咗咧几多百、几多千嘅生命，所以就可以转佢呢个短命，就变成咧呢个长命，就唔怕短命啦。嗱，我哋从呢啲咁样嘅故事讲咧，我哋常随佛学，亲近啲善知识，所谓鼓励我哋戒杀。積極仲要放生啊，可以幫助自己咧，係長福長壽嘅。所以呢一點都係親近嗰啲善知識，係所得到嘅好處。嗱，呢個八字真言，第一個就係戒殺，跟住就積極就放生就更好啦。跟住食素念佛就好上加好，就保證你有將來咧可以往生西方。絕對不怕墮落，所以我們常隨佛學啊，主要因為佛都不在世了，主要就是呢鼓勵我們每一個佛弟子都要親近那些善知識，所以我們舊時那些出家人所謂一杯千家飯就孤身萬里遊，孭著一個包袱拖著個杯，咁啊，到处去参学，为乜事呢？无非都系想为了生死。 想增加自己的道心，希望亲近那些善知识呢，一言半语啊，就可以令自己呢得到终身的修养。好像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那些啦吓，他所得的都是一言半语善知识的开始，就能够啦吓转佢一生，可以主宰佢一生人。其中都是主要话呢，唔好贪名，唔好贪利。一有呢个名利入侵呢，你个道心就差，你个道心一差，对于了生脱死呢、这个问题呢，就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啦。所以第八，常随佛学啊，就是根据呢个善知识，去亲近呢个好嘅老师去学习，就对你自己呢是一生受用不尽。那我哋进一步就讲第九，就是恒顺众生。那恒就是恒常，顺就是随顺。那咁众生呢，我哋从呢个表面睇呢，就是众缘和合而生。凡是他有生命的，他肚饿懂得去找嘢食，颈渴懂得去找水饮，疲倦懂得去休息睡觉，都是他们众生。那么如果从他这个意思来讲呢，是众缘和合而生，那就叫做是众生了。我们每一种众生，人也好，畜生也好，都是种种因素和合而成。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六根、六尘、六色、具足啦，当然是众生啦。因为每一种众生都有眼、耳、鼻、舌、身、意，他所对的都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尘境，其中就起个分别。这种就好啲，那种又差啲，冇咁好噃。例如食嘢，呢种好味道啲，那种味道冇咁好。我哋着衫，呢件系软熟啲，冇咁咧，揩住自己嘅身，刮自己嘅肉鞋衫衫。呢件咧又比较差啲。凡此种种都系呢个色心嘅分别。嗱，你话如果除咗呢个六根，除咗呢个六尘，除了这个绿色，又何来有我们这个众生？所以这个根、尘、色三样和合了，六三等于一十八，十八种和合才有我们这个众生，有我们这个人，有我们这个畜生的动物，总之有知觉的动物。如果没有了这十八样东西，就不明呢是叫做众生的啦。咁其实呢，众生呢，我哋一般讲呢就有呢个我啦。通常讲呢，佛教就要无我。因为有呢个我呢，就有好多问题发生。如果无我呢，就一切痛苦都可以解决啦。所以从前就有个小和尚啊，咁师父教佢读心经，大家都识㗎啦。开始呢冇几耐就话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又冇呢个六尘。咁当然心经嘅意思呢，用十几个无字呀，就佢否定一切。根本一切根本就空嘅不可得。完全是众缘和合而成，这个无字呢就是用功的地方来的，不是说口讲就无，实际上我们真的做到无呢，这个功夫到家了。那当时这个小和尚听了师父一教呢，他就初发生的小和尚就不当那个师父啊，他说我不是有对眼，他说我不是有对耳仔，他说我不是有个鼻，他说我不有条脷，他说我不有个身体，冻的我就会着衫，热的会除衫，那为什么就无眼耳鼻舌身意呢？ 咁當然佢師父就同佢開示啦，如頭先所講啦，一切都係眾緣和合。嗱，如果再深一層咧，從《楞嚴經》裏邊講啊，《楞嚴經》有兩句話，佢話由塵就發之，因根就有相，相見無性，就同於交羅。點解你由塵發之咧？塵就塵境咧，就係、是、色、聲、香、味、觸、法，係眼、耳、鼻、舌、六根所對嘅塵境。意思即係話咧，六根無論眼、耳、鼻、舌、身，佢自己唔會講話嘅。啊，我係眼噃，我係耳噃，我係鼻噃，佢自己唔會講話，自己唔會介紹自己。咁我哋点样知道佢系眼耳鼻舌身意咧？完全靠呢个六尘嗰种外境咧显示，有呢个色，即系男女色咧，要用一切花花碌碌嘅世界咧，我哋眼所见到嘅啦，有呢个色，先就可以启发我哋呢个眼根嘅作用。有呢个音声好。要用坏即是赞叹即是毁谤的音声呢即是显出我们这个耳根的作用听到这个好丑的音声。有这个味道香要用臭才显出我们这个鼻根的作用。于是呢六根的作用是全靠六尘显示所以由尘就发之由这个六种的尘境就启发我们六根的知觉性。那为什么叫因根有相呢？相是六尘境呢，它也都调转头不可以介绍、哎、我是色、我是钻石、我是黄金、我是高楼大厦，它自己不会讲话，不会自我介绍，是由这个眼睇到，哦，这些是钻石抵钱啊，这些是黄金珠宝啊，是抵钱啊，这一等是五十层大厦抵钱啊，都是由这个眼睇到这种种的外色，才知道它是色，以此类推呢，由这个耳根才知道外面这个音声呢是赞叹我，又要是闹我批评我呢，所以这个六种尘境呢，它亦都不会自我介绍，是由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才可以知道它六种尘境，所以它们因根就有相。那既然是互相显发互相启示，就没有了这个真实的体性。那这种道理呢是很深，恐怕人家地不明白，讲个譬如它好像那些膠爐，膠爐是一種草來的，這種草呢根據經常說呢是印度才有，我們家佛經流到香港，流到我們中國，中國就沒有這種草的，但是亦都後來人家說在這個長江，我們中國長江大家都知道就很長的河流，那麼長江呢在这个水退的时候，两边外边呢是有这种草的。这种草最大的特点呢，它一是就不生长，一生长呢就是两条一起蹦住的，一起生的，即是你蹦住我，但我蹦住你。如果一条冧呢断了呢，那么那条都不可以生存，都断埋都冧埋都死埋的了。所以这个膠爐草呢就是两条一起咁啊，蹦住嚟生长。但譬如乜咧？譬如有六根，先就可以显示呢个六尘嘅境界。有六尘，先就可以显出呢个六根嘅知觉性。同时都系因缘所生法啦。嗱，我哋众生系众缘和合而生，冇咗呢个六根，冇咗呢个六尘。我哋呢个众生啊，亦都不能成立，所以咁就佢哋众生喺中缘和合而生，先有我哋呢个色身，有我哋呢个肉体嘅存在。嗱，咁啊，从呢个佛经嘅术语嚟讲咧， 咁啊，印度话佢就宝达加罗，中国话佢哋索取趣啊，点解就索取？呢个索咧就系计数个数字，佢就读呢个索字咁嘅音，即系砰砰不断咁啊解佢哋索取趣咧，取就系取景，做罪业，趣就趣向，你做咗罪业，一定六道里边往还，一定六道轮回。是生死就不能了啊！如喺《佛菩提心论》里边讲，佢外言就为天，外言就为人，外言以为地狱恶鬼畜生，即系除我哋嘅业力。有时你做到好事，生到天上享福，起码前五界唔会堕落呢个做畜生做翻嘅人。如果你做到恶言咧，堕于地狱鬼畜生。六道轮回是无有团啊，纯粹是我哋取着于有呢个我见，取着于外边嘅境界，做到善嘅就比较好啲，生到天上享福；做到恶咧就堕于呢个三恶道，咁就叫做索取趣，就系佢哋众生啦。六道轮回就系众生，无论你边一道。都是属于众生之一。那既然这样解释呢，就证明这个众生呢就是幻幻化化。如果再简单地讲，就是四大组合而成。有些人说是四大我都识啦，那么出家人没有这个酒色财气嘛，不可以沾染这个酒色财气，四大的本空都要戒咯。其实呢不是这样解法的。酒色财气唔单话出家人唔应该有，连谂下都多余可以讲啊。其实在家人咧都唔应该有啊。如果酒色财气重嘅人，轻嘅可以倾家代产、荡产啊；重嘅可以连个生命都发生问题啊，都唔可以沾染啊。其实呢个四大咧就讲我哋众生咧。这个组合而成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这个地呢，地就是以坚实为宜，即是硬仗仗、硬卜卜，是实正的，是不是我们的骨头。我们有句话，我等着你，等你，我等着你了，我的骨头打鼓了。既然他可以打鼓，即是他是实的啦，不是软的啦。如果软的是胶的，那怎会打到一个鼓就是说，那证明这个地呢就是我们的骨头是坚实为宜。那水呢就是润湿为它的意思，我们全身呢如果没有这个水分是不可以生存的。我们九孔常流不净，眼有眼水，鼻有鼻涕，口有口水，用大小便利，全身的血液流通都属于这个水分。试问我们的人没有了这个水分，包括畜生在内，我就怎样可以成就这个人呢？所以就不可以欠水了，什么地水。那火呢就是暖的，我们全身的人除了他死了，慢慢就冰冷啦，冰冻啦，冇晒啲火气暖气。凡我哋一个人，就算你发冷啊，个身体会发烧都系热嘅。如果平时冇病嘅人咧，一般嚟讲都好正常。我哋啲由头摸到落脚板底啊，任何一个地方都系暖暖地、热热地嘅，呢个咪火啦。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个火就死人的了，不是个生人的了。第四就是风，风呢就是活动的。我们都说今天吹东风，但是明天可能吹南风，后来可能吹北风，都没有一定的，天气报告时时不同，日日不同。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就譬如我们的动作，我哋而家坐喺度讲嘅就讲经，听嘅就听经。嗱，今日讲完听完啦，你有你嘅去做嘅事，我有我做嘅事， 花幾或者食飯、沖涼，或者佢探朋友，或者有約會，咁啊各人做各人嘅事啦。咁呢個來來去去，每一個人嘅動作由朝頭早起身，至到夜晚上床休息一日咁長，各職其職，有啲去買餸，有啲去銀行，有啲去上班，咁啊各人做各人嘅事，好似嗰啲風啊，咁啊冇一定嘅。咁啊，轉來轉去，有時吹南，有時就吹北，所以就風大咯。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冇咗呢四樣嘢，冇咗骨頭，冇咗呢個水分，冇咗呢個暖氣，冇咗呢個活動來來去去啊，我仲點樣成為一個人？所以我哋眾緣和合而生啊，咁啊，佢哋眾生呢？其实呢个四大是一部分的，如果认真讲一句呢，这四样东西都是没有知觉的，还要加上我们的知觉，就是我们的六根和我们的六色。如果没有这个六根的知觉，没有这个六色的分别，就变成植物人，好像睡觉没用了。所以就是说呢，色心意法和合而成，这个最简单讲的了。由此色心意法和合而成，我们有我们这个众生，所以因此就名为他们众生啊，是众缘和合而生，这样他们众生。林家说随顺众生呢，随就是随顺呢，常常呢，顺就是顺住啲众生。嗱，我哋佛教就系讲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就系度众生。嗱，我哋度众生咧，就要随顺呢个众生啊。嗱，咁啊，点样随顺法咧？嗱，咁啊，根据呢个行愿品里边讲咧，就有四样。第一样就是于诸病苦就为作良医，第二样呢就于失道者就视其正路，第三样于暗夜中呢就视其明灯，第四种呢于贫穷者就令得服状啊。那么菩萨随顺众生呢，就是随顺这四样。第一样医诸病苦就为作良医啊，病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的，人是有病，我们畜生亦都有病，所以畜生呢就靠我们的人对他保护，他不会讲话，他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只要看他这个外表这个神情，好似觉得佢唔系几自然，可能有病，大家睇医生。嗱，我哋嘅人咧，大家都知啦，系人都有病嘅，就睇个多，抑或系少，轻，抑或重。如果冇病嘅人咧，就真系啦吓，系多生多死，修来戒杀放生所得到嘅好报，病系一定有嘅。所以古德讲呢，修行人要带有三分病。咁点解呢？如果你呢个人身体太过健康，你个道心呢系唔容易生得起嘅，系要常常呢唔多唔少有啲病痛啊，先至知道呢个病系痛苦。人生不过几十年。咁啊，因此啦吓，你先人你个道心咧会生得起嚟，所以话修行人要带有呢个三分病啊。如果太过健康嘅话咧，你就唔会谂到呢种痛苦，你只有中人啦吓，咁啊浪费光阴，好容易一个月，好容易一年，一年年咁样过啦吓，有病。最后就是死了。这个死呢，亦都是人所难免的。 病和死个个都是一样。所以病呢，我讲刚才说你带有三分病呢，是真的要好要有啊。古德讲啊，他说病后方知身是苦，他见时就多为别人忙啊。他健康的时候呢，今日就跑通，咁听日就应酬西啊，咁后日咧就去嗰度，就变咗咧一日到晚咧响外边跑，咁啊将一生宝贵嘅光阴咧系浪费咗啦。但等到佢有病之后，病嗰一场咧，哎呀，太过痛苦啦。虽然佢病嗰阵时咧痛到啊，病到咧系喊救命，可等佢好翻咧，啊佢又忘记噶啦。又是东奔西走，为名为利，为的都是这两样东西，忘记了病那种的痛苦啊。那么进一步死呢，亦都是呢很辛苦的。所以古德又说，他说我见他人死，悲心苦切矣啊。他说我不是悲他人，是谁？就不久即自己啊。每一个同参师友或者亲戚去世，大家都知道最后呢去吊唁，即是瞻仰最后遗容，很多人都试过。如果你不明白的人呢，那就送他一程咯，是不是最后瞻仰遗容跟着冚盖就送他上山了，是吧？其实如果你明白佛法的人呢，就不是这样想。他想什么呢？他说我不是去看他啊，我不是去送他，看谁啊，送谁啊，不久地即自己，只是排班，今天就是哪一个，其实不用多久呢，就轮到自己呢，是照了瞓在那里，被人家瞻仰遗容。既然都是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贪恋，还有什么好争名，有什么好争利，仲有乜嘢拉好去为自己？应该啦吓，要为下呢个病同埋呢个死呢两个问题咧，自己做啲功夫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咧，亦都一善知识，即系善知识。佢话诸佛啊，就以苦为师啊。诸佛菩萨佢个师傅系边个啊？唔系别人啊。就是这个苦字，他能够成佛，能够成为大菩萨，给我们的人敬仰顶礼崇拜供养赞叹，就因为他初初呢，他修行的时候都以苦为他的师父啊。他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是很痛苦啊，咁你想解除呢个生老病死嘅痛苦咧，就唔系净系讲下就算噶噃，你要真真实实用一番功夫，所谓争取光阴，爱惜时间，你要好地咧去用功去修行。嗱，个修行方法就好多啦，有禅宗。有密宗，有律宗，有净土宗，就各色其色啦。你中意修边一方面都系好嘅，总之系佛法都系好嘅，系绝对系正确。你任何边一宗修行都系好嘅，不过在呢个末法嘅时期，尤其是啊，今时今日，咁啊物质社会繁荣。大家趋向于呢个物质，俾呢个物质转咗去啊，就变咗咧，对呢个道心咧就差咗啦。其实啦，我哋呢要自己咧，真系要珍惜光阴啊！如果呢个光阴错过咗咧，转眼就便是来世，做乜咧都唔知啊！嗱，我戒和尚就好有名嘅。就是在全世界有名叫做禅宗泰斗，就是上虚下文老和尚。今天他是参禅的， 在世界上闻名叫做禅宗泰斗啊，人都称佢为。但系佢老人家啦吓，所谓佢入禅定嗰啲功夫咧，咁亦都系不可思议噶。根据我哋啊所知道佢嘅亲近过去，佢从嗰开始咧，佢讲佢自己响终南山闭关嘅时候啊，嗱咁啊终南山就响陕西。咁我总算都去过一次，经过啊，都冇上去睇啊。嗱，咁啊，终南山啊，夏季仲稍微好啲，冇咁冻。一到咗冬季啦吓，所以满山都系落雪嘅，可以讲系一个天然嘅大雪季。咁佢老人家有一次咧，佢就打坐，佢系参禅咁，系禅宗太斗啊嘛，咁啊打坐参禅啦。咁佢谂住啦吓，天寒地冻。又冇咩好食，路都冇得行咁滞嘅，佢自己种到啲芋头仔啊，咁谂住咧就煲一啱芋头仔，透着火煲啦，咁自己咪打坐坐香啦，咁啊坐埋呢支香，咁啊就开静啦，唔坐啦，咁啊马上咪有芋头食啦，就可以充饥啦，系嘛？咁佢煲落火咪打坐啦。点解知一坐咧，坐咗几耐咧？啊，连佢自己都唔知啊！佢入咗定啊，所以称为禅宗太斗咧，的确有佢一种真实功夫，唔系话得个讲字啊。佢呢一次打坐入定，入咗几耐，连佢都唔知道。等到佢出定开静啦，突然间谂起，哦、好似头先啦吓，我开始坐香嘅时候啊，煲煲芋头仔嘅。得下啱咧，咁已经开咗静啦，唔打坐啦，唔参禅啦，有得食啦。点不知一打个煲盖啦，点解变成乜啦？成煲芋头咧发晒毛啊！你大家明白，终南山冬季咧落雪噶，一个天然大雪季。咁啊，呢煲芋头咧能够呕到佢发毛啦。天然大雪櫃都保佢唔到，嘔到發毛啊！你話呢段時間幾長呢？可能幾個月都唔定啊！咁啊，老和尚咧，佢個禅定功夫係咁好，係咁不可思議啊！咁啊，因此啦嚇，我哋先至明白到嗰啲前輩嘅修行，前輩嗰種嘅用功係值得我哋去參學。是值得我们去做我们的榜样、啊、一句话我们亲近善知识的确是要向他学习我们的行菩萨道随顺众生第一样就是于诸病苦就为作良医、啊、我们对于这个有病的众生呢我们要呢尽量对他医治如果你不是医生你就出钱去帮他为他医病。所以菩萨界里面呢我就见到那些有病的人你不救济他的话呢都是犯戒的。你不帮他都是犯戒的。我们出家的菩萨界固然有条这样的戒就算是在家菩萨界呢都有条这样的戒。对于那些有病的人我们要尽量照顾他。因为没了这个肉体将来死了我们是怎样修行我们今天能够修行能够用功念佛就或者是打坐或者修密宗持咒无论你修什么法门我们能够修行就全靠有呢个肉体啊！虽然肉体系幻化，众缘和合而成，因缘散啊灭啦，我哋个人都冇咗啦，咁就冇办法啦。呢个系一定嘅路程，要咁样做，要咁样行。但系我哋未曾到最后嗰一步，我哋都要珍惜呢个时间。有病系要医治，身体唔舒服。是要医治、啊、自己有病不舒服固然要看 看医生了，要吃药，要医治了，对一切众生我们都要对他们是医治，能够将他这个健康那么医化好，保持他这个肉体还存在，他就给他机会去去修行，去用功做这个了生脱死的工作。所以第一种就是于诸病苦就为作良医啊。所以药师经讲这个药师佛不是药中之师啊，不是普通的医生啊，是为这个有名出类拔萃的药剂师啊，是药师啊，在药里面的师傅啊，懂得什么的药啊，良性抑或是热性，是苦的抑或甘味的，他明白啊，是药师啊，所以才可以呢对症下药去医治人嘛。所以第一条就是于诸病苦就为作良医，是医众生的病。那么第二条呢，于失道者就是其正路啊，凡是那些不明白这个路程不知道怎么去的，你就话俾佢听，你想去边度啊嘛？咁样去，你就唔会错啦。嗱，咁呢个系世间法。如果从佛法嚟讲咧，你做一个善知识，对呢个晚辈啊，佢嚟亲近你嘅时候咧，咁你一定要咧开示佢一条正确嘅道路，要指示佢点样去修行。怎样呢去用功，令他呢经过你的开始指点，依教修行可以达到了生脱死各种各目的的心愿。所谓于诸病苦的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的时期正路啊。于暗夜中呢就为他设这个灯，凡是那些夜晚，今天呢当然呢这个城市灯光火猛，街灯是有，那些招牌的灯光又有，铺头的灯光又有，可以说那些旺的地区那些街道是通明透亮，如同白日白昼一样，日头不光的，好像旧市呢没有电灯，夜晚都是黑麻麻又没有街灯的，咁转弯抹角嘅地方咧，咁亦都啦吓，好容易啦吓，会发生问题。咁因此咧，我哋遇到呢个黑暗嘅地方啊，我哋嘅点灯，虽然你油灯咧，都要啦吓，指示人家地一条光明嘅道路。嗱，咁佛教里边咧有一条戒啊，我哋出家人。夜晚都不准出街的好事。那为什么有条这样的戒呢，不准我们出街呢，这个人的名字我都不好知道，他叫迦楼陀饶，不记得一下，有一个出家人。那么印度呢那个种啊，虽然不是纯黑种，都是黑黑地的那面，跟这个黑种人呢有多少关系，都是大黑的。咁有一次呢，有一个出家人，佢哋夜晚出街，夜晚出街呢佢因为带有黑啊个面啊黑种啊，又加上冇呢个街灯啊，去到呢个转弯嘅弯角嘅地方呢，佢又转弯啦，点解啲迎面而嚟有一个啦吓，所谓有 BB 嘅女人，都将要生产，十月将要届满生产㗎啦，咁又係佢又係转弯，咁一个就呢边行，大家迎面而转弯。咁当然呢个出家人呢佢就冇意见啦。但呢一个有咗 BB 嘅女人呢，一见到迎面一个黑嘅人，好似见得鬼咁样，佢一惊就落咗胎。咁落咗胎呢，呢个事就传到佛嘅地方。因此就佛就制呢条戒。所有出家人从今以后黑天即是入了黑之后，太阳落山 黑就黑啦，夜晚就唔准出街，就系、是、咁样。而当然吉下就唔会咧，每条街都灯光火猛系嘛，就有条咁样嘅戒律。嗱，我亦都附带说明，点解啲戒律唔俾啲在家人睇咧？是規定出家人受過戒的人才可以看呢，亦都跟這個世間的法律，世間的法律很多原先都沒有的，是有這樣的案件發生，那麼這個法官不知道怎樣判，因為沒有根據嘛，沒有先例可循，沒有法律，那麼怎樣判他呢？那麼因此才立法，好像打荷包不可以啊，剝頭鎖不可以啊，打劫不可以啊，你做親犯什麼什麼罪，判監幾耐幾耐，你有法律根據，這個法官才可以做事嘛。我們戒律都是一樣，無論小城戒就最重要了，是我們出家人的事，因為每一條戒都有個最初的緣起啊。当然这个元气呢就不是挺好的，梗是有人犯规矩那先至呢立规矩嘛，就恐怕那些外道呢就专门找我们那些出家人的短处，就因此呢就不准在家人看，除了你真的出家受了比丘戒先至可以看，你学戒嘛，你不看不学你又点知点样去手持呢？所以我哋就半月半月要众戒要菩萨，就系咁样嚟噶。咁所以于诸病苦就为咗良医，医以失毒者时期正乐，于暗夜中嘅时期明灯，呢、這个咧就好正确嘅。要指示佢一盏咧系光明嘅灯，令到佢咧唔发荡失路。不怕了，看错了方向，都是一种菩萨道随顺众生。那么第四种呢就比较明白了，于贫穷者就是令得服状，服状即是埋在地下的财宝。那么旧时呢古老一脱呢就没有什么夹万那些东西的，这些都是在新朝代的事物。古老呢应该就没有夹万这样的东西。那些有钱人家呢那些黄金那些白有些用银的嘛，用金的嘛。那些黄金白银呢也都不怕虫蚁蛀的。那些有钱人家呢就一缸一缸的嘛，装着那些黄金白银呢就埋在个地下。那么先至到最后就跟仔孙说，在哪个地方呢我就黄金白银给你们，我死了之后你们拿来用，这样才宣布。所以他们的服装即是埋伏在地下的宝藏的金银珠宝。我跟菩萨道对于那些贫穷生活艰苦的人，我们尽量呢是布施给他，尽量呢多去结缘。如果你今生不结缘啊，我讲过一个故事大家听过的啦，你就生生世世呢都冇缘㗎，你做起事嚟唔会有人帮你㗎。点解好多人绝处逢生呢？好多人绝处就不能逢生呢？呢、這个就讲缘啦。你绝处就已经点解唔逢生，因冇人帮你啦。你咪冧当啦。这个人为什么绝处走投无路，看法他死定了，结果无事就行大运发大达，就是缩生结到鱼。所以今生呢他在某种情况之下有人家扶他一扶，那他就通过了，就解决了呢。再其次啊，很多人好像家今天呢大家都很熟的了，乐合彩很多人都买，为什么人家有得中自己冇得中呢？你要明白啊！一张六合彩有时赔三四千万，唔系咁容易得嚟三四千万噶。你话几多钱一张彩票？要买几多张先至可以筹到咁多钱呢？除咗使费之外啊， 真正俾到你呢個中頭獎人手上，係一部分啫，都唔係全部啊。咁你有幾大個福報？幾多千千萬萬人買個六合彩，夾埋咁多錢一次過俾你中幾千萬？如果你縮生冇結到緣，冇咁大個福報啊，咁啊肯定你就 no chance 咗啦，肯定。由先你结到咁嘅缘，所以呢次咧你中啦，咁多个人夹钱俾你一个人，你谂谂呢条道理，你一定咧系有结个缘。有啲人话咁啊，喂，呢次我赚多好辛苦噶噃，我俾咗你使咗啲，我咪少咗好多。其实唔系噶，其实我哋钱越使得多咧，越布施得多。越帮得人多咧，嗰啲钱咧有脚噶，唔使几耐就翻到你嗰度嚟噶啦。古德有句话，佢话布施就有如井中水，佢一边吸去就一边落，佢三日五日不吸水啊，又何尝满到呢个井边来咧？即系话无论边一条村。我哋都系乡下噶嘛，我两城市用水喉啦，啊咁啲村咧，到今日啊，嗰啲乡村都冇水喉噶。最初个开村嘅诶祖宗未就开村，就梗系开条嘅井，唔系你有好多子孙喺度住冇水咁啊？点过日啫？系嘛？咁开始一个井咧，嗰啲井水咧，你条村。无论一百个人、二百个人乃至三百个人，都系用呢个井啊！朝早起身，嗰啲阿姑阿嫂去担水翻嚟，煲茶、洗衫、煮饭，唔可以冇水啊！咁啊，成条村嘅人一日用水，但系呢个井嗰啲水咧，会唔会少咧？冇少到啊！你几多人去吸水？经过一晚啊，嗰啲水又嚟翻啊，又保持咁多啊。或者有一人啊，全村嘅人都去旅行噃，或者一个礼拜嗰啲几日都冇人用水噃。嗱，咁啊，照理应该就满到社就啱啊。一个礼拜都冇用过水，系咪满到社咧？但佢亦都唔会满到写噶，都系保持原状，系到到边一个地方佢就停止噶啦，唔会满到写噶。就譬如乜咧？你如果你唔做功德，你唔做结缘，嗰啲钱啊，亦都唔会多到边度。如果你用布施结缘使咗一笔咧，诶唔使几耐咧，佢就翻嚟噶啦。所以呢一点咧，大家要明白，所以布施有如井中水啊，佢一边吸去就一边来，三日五日不吸水啊，就何尝满到呢个井边来咧？喺行菩萨道嘅人，对于嗰啲财物咧，唔好得咁认真啊，要尽量多结啲善缘，要多结啲人缘，咁你今生过咗去。来世做人都可以讲咧，你唔会啦吓，走绝路啊！咁就肯定咧系绝处逢生，好多人帮你。所以呢一点咧系呢个布施嘅好处。所以行菩萨道嘅人咧就永远咁啊都要啦吓，依贫穷者令佢得到咧呢个福埋响地下嘅宝藏，去帮助佢。去救济佢，嗱咁呢四个问题就系咧行愿品所讲所谓随顺众生啊，嗱呢四个问题一般嚟讲都已经啦吓，包括晒噶啦，都帮人呢方面。都有人家问啊，我点解我要咁样帮人？点解我要咁样随顺众生呢？行愿品里面讲的，他说我们要随顺众生呢， 就是随顺诸佛如来，我们随顺众生，令众生欢喜呢，亦即是令诸佛菩萨欢喜啊。咁咪点解呀？佢就讲个譬如，一切之一切呢，度众生嘅理由就係众生呢係我哋嘅大恩人，如果冇众生俾我哋度，冇咗众生做我哋行菩萨道嘅对象，我哋呢个佛道係冇法子可以成就啊。即是说我们又能够成佛成大菩萨，是全靠众生那处来。就经文里面讲，他说因于大悲就生菩提心，因菩提心就成等正觉啊。那度众生同众生结缘就叫做大悲心啊嘛。我哋冇呢个大悲心啊，包括呢个大慈，冇呢个大慈悲心呢，我哋就唔可以咧做呢个度众生同众生结缘嘅事。当然咧，有呢个大慈悲心，慈系与众生嘅乐，悲系拔众生嘅痛苦啊。呢两个字都有一种连带关系。拔佢个苦，咪即系俾到个快乐咯。嗱，俾到个快乐，当然佢就冇痛苦啦。所以咧，慈悲两个字咧，系一齐嚟解嘅，一齐咁样嚟嘅。因为有众生，先至生起我哋呢个大慈悲心。如果众生个个都冇灾难，个个都一切都非常好，都唔使你帮忙，我自己都有余，使乜你帮忙？就变咗你菩萨个慈悲心咧，冇法子生得起啦。但系因为众生有好多问题，世界上有好多个天灾人祸，需要你嘅帮助、去资助、去救济，咁先至咧生咗你呢个慈悲心啊嘛。嗱，咁啊慈悲心咧就生呢个菩提心。菩提就是觉啊，咁啊以觉个菩提为因，先可以成就呢个菩提觉嘅佛果啊嘛。咁呢个菩提心咪点生起呢？就因为呢个大悲心而生起，冇咗呢个大悲心呢，就冇咗呢个成佛嘅菩提因心，冇咗菩提因心就冇法子成呢个菩提佛果啦。即是说调转头讲，能够成就佛果菩提，就离不开这个菩提的因地。菩提因地怎样生起呢？就从这个大悲心而生起。那怎样有这个大悲心呢？就由众生而生起。好像我们这次香港，为了我们大陆所谓这个说语的关系，我哋香港咧，无论红十字会啊，或者其他嘅慈善团体啊，都捐咗好多钱，咪因为你有呢啲咁样嘅问题，灾难发生，先就启发我哋帮助救济佢个中嘅慈悲心啊嘛，系一件好事嚟噶。如果佢哋冇事，世界上真系冇灾难，你想帮什么你帮咗我一切都满足。一切都由我使乜你帮，系嘛？咁入边你个大悲心就生唔起，就菩提心就发唔起，佛果菩提亦都证唔到噶啦。咁啊，即系话能够成佛，完全系靠呢个众生啊。所以众生系我哋每一个成佛嘅人嘅大恩人、大善知识。所以行菩萨道，一个标准的佛教徒，不管他是在家与共是出家，对于度众生这方面是一定要做，不可以不做，是一定要行，不可以不行，是做多做少 就隨分隨力，你能做一分不會說你少，你能做百萬千萬不會說你多，隨你的能力，不要勉強，你能做幾多就算幾多，是很正確的，不會說令到你啦，我不吃我都給人，這句話是說是容易，不是個個人做得多，總之我們隨份隨力，有一分做一分就是最正確的原則，所以我們就要隨順眾生啊，如果不隨順眾生呢，我們就沒有法子成佛，因此呢我們每一個佛教徒要隨順眾生。而觀音菩薩三十二應啊，咁亦都係隨順眾生啊，乃至千手觀音亦都係隨順眾生啊。嗱，咁菩薩點解一千隻手，第一千隻眼呢？嗱，我哋平常人係得兩隻手嘅咋，都尚且咁大嘅作用啊！我哋由出世做 B B。开始识得用只手捧住个奶樽饮奶奶，直至到将来读完书在社会上做事，到最后退休，一生人几十年冇法子啦，离开你对手啊！我哋呢对眼都系一样啊，冇我对眼，我哋点做嘢啊？点睇嘢啊？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讲，一个人两只手两只眼。都咁大作用，做到咁多事，嗱咁啊，观音菩萨一千只手，每只手一只眼，一千只眼啊，就表示菩萨咧度众生啊，随顺众生咧，各种嘅妙用系广大无边，系不可思议。所以行愿呢个普门品里边咧，系三十二应啊，入诸国土。都是观音菩萨的大慈悲，是随顺众生，是教化众生，你是哪一类型他就现哪一类身来到教化你，属于四事法中，属于这个同时事，同你同事同你一起就可以摄化你，就可以化到你。所以那些观音庙呢，好多人得到好处，菩萨加地，佢就多谢佛送个匾。有啲写普门示意，有啲写三十二应，都系赞叹观音菩萨咧嗰种千手千眼咧嗰种嘅慈悲，嗰种嘅好处啊。所以我哋咧尽量咧行呢个菩萨道，要同众生咧系多结缘。要隨順眾生啊！如果你唔隨順眾生啊，真係多生多世以後，未必有人幫你啊！有咩嘢問題，你只有走絕路。所以呢一點咧，喺佛教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法門。乃至到即使係講經嘅法師居士，佢同人家哋講經結法緣。都是结缘啦，你多结啲法缘，你就生生世世都有智慧，都有好嘅善根。如果你冇智慧咧，咩叫你邪正？咩叫你因果？你完全唔懂，会走错路啊！所以我哋要同众生咧，系多结啲法缘。所以诸供养中是法供养罪，是最紧要多结法缘，财缘法缘两样都有，所以财法以供是等无差别，亦都说明我们出家人为什么受了人家的应供。由那一开始呢，如果你一味都受人家的应供，你不懂得讲开始呢，亦都是不圆满啊！咁亦都暗示俾出家人咧，都要懂佛法。嗱，咁啊，从前你有一个老太婆，嗱，咁啊，旧先女人咧就冇书读嘅， 但咁睇下女子無才嘅便是德啊，就唔係同家咁啦。啲女人咧好多博士，可以講得到處都有。女人做主管、做總經理，亦都啦，到處都有，就好叻，好有社會地位。嗱，當年冇噶嘛，咁啊就冇書讀，結咗婚之後就生兒育女。到到几十岁就靠仔女啊！咁啊，有人咧就有咗个老修行，就去外边参学。咁啊，到中午咧，亦都系未曾食饭啦，食晏昼啦。咁亦都咧自己咧冇能力得去食饭，就睇个边一家啦可以即系食一餐饭啦。就揾到呢个老太婆嘅地方。老太婆咁见到法师来啦，佢有咗多少信佛嘅善根，佢就好恭敬咁样啦，亲自落锤，咁啊主斋在供养呢个法师。嗱，咁啊依规矩就食咗咧，佢就要请法噶，咁啊请法师讲开示，呢个亦都系规矩啦。法师帮我讲开示嘅，咁但呢个法师咧。就是有行就冇解，佢就识得修行，用功系非常之有道风，个修持非常好。但对于咧佛法呢方面咧，普普通通，唔系常常睇经，唔系几了解。咁呢个老太婆请佢讲经讲开示啊，咁啊当然系大有问题啦，佢就唔敢出声咯。咁呢个老太婆咧？就以为自己唔够诚意啊，就请唔到法师开示，佢索性就跪响地下，咁啊请法师开示啦。咁法师就系讲唔出，嗱可能啦，我跪低都未算数啊，未叩头顶礼，佢就叩头，咁啊叩咗头咧，佢就唔起身，个头仲响地下掂住个额头，佢就请法师开示。咁啊法师咧。弊啦，自己有行就冇解啲佛法，冇咩嘢深入研究，但又唔可以乱讲噶噃，错因果噶。咁我谂下点咧？呢、這个时候见到老太婆咧，仲系扣住个头响地下贴住个额头，仲未起身，佢就索性咧就不告而别。当我在未曾走之前咧，佢就叹咗一声。就真系苦啦，因为佢唔会讲噶嘛，你逼佢讲唔系几苦啊，真系苦啦，咁我就走咯。但系呢个老太婆听到一个苦咧，佢就如饮甘露啊，系无上妙法。点解咧？佢就谂，我系一个女仔，在家就从父母，出嫁就从夫。老来就从子，咁一世人冇晒自由，咁啊几苦咧？咁啊真系苦啊！佢就谂呢个苦字咧，佢就开咗，因为呢个苦字咧，佢就明心见性啊！咁啊，所以啦吓，从呢啲咁样嘅故事，我哋法师咧真系要懂得佛法，多多少少咧都要懂几句。喂，呢、這个居士咧讲开事啊，亦都系规矩啊，规定啊，供养咗你之后咧，食完斋咧就要得讲开事啦。呢啲咁嘅例子咧好多啊。嗱，佛在世嘅时候，有个弟子佢就家瞻言尊者，咁有人咧佢就在外边托钵，我哋旧时一佛制南传佛家托钵噶嘛，好似家泰国啊。同埋呢个色兰啊、缅甸啊嗰啲地方咧，嗰啲南传佛教啊，都系托钵嘅，自己唔开火噶，佢话托钵嘅。咁我一日托钵咧，去到个恒河边一行，咁啊迎面而嚟咧，又系一个老太婆，咁啊啼啼哭哭，喊到好凄凉，我耷低个头乜喊。咁啊，迎面而来，几乎撞到自己噶啦。咁啊，尊者啊，佢阿婆啊， 佢話不實，我你唔傷心啊，哭得咁緊要啊！佢就講過我自細啦嚇，生在呢個窮苦之家，就賣俾人咧做妹仔。佢話後生，我就服侍啲少爺小姐啦，冇問題啦。我家幾廿歲啦，仍然仲要做不第二，做得唔好，照樣同個俾人家鬧，俾人家打。你话啲痛苦咧，咁嫁咗之后佢咁啊容易啦，婆，佢哋咪真到卖咗佢咪得啦。个婆啊，佢发师爷有冇搞错啊？佢话金银珠宝就有人买啫，佢话贫穷咁艰难，佢边个买？佢哋就佢我同你买，佢咪点买翻佢嗱？我家几可啊？我冇水饮，我饮水啊，我俾个杯你。咁你同佢行河边啊，装个拨水俾我，你就可以埋咗你嗰啲壳，之后你就唔过啦。咁呢个拨水我好欢喜啦，系嘛？咁啊，八成供咗拨水，佢就讲佢嘅话，佢话所谓布施者，特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日后必得安乐啊！同佢讲几句话。咁呢个阿婆咧，佢真系死咗之后咧，佢就多生多世咧，唔再做贫穷，就将呢个贫穷咧就卖咗，亦都讲为布施嘅好处。所以我哋今日啊，出家人过堂，咁啊过堂之前就念供养咒啦，咁啊到结斋咧都要念噶嘛，就念到有呢几句话就系、是：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就系咁嚟噶啦。所以个贫穷就可以卖，主要就系咧，你要多结啲善缘。如果你唔结缘啦吓，真系咧，你啲贫穷系唔可以卖噶，卖唔出去噶。所以每一位出家嘅法师咧，受咗人哋嘅供养，咁啊亦都就向你讲开事，讲俾佢祝福嘅说话。令到呢个施主生一个欢喜心，都是他们随顺众生啊。凡是令众生有好处，令众生身心舒畅向道，都是叫做随顺众生，都是令众生呢得到这个好处。所以这个行顺众生呢，亦都是每一个出家人都应该呢要学，应该呢是要做，是不可以呢不做啊。所以这个第九愿行顺众生呢是很重要啊，是一定呢要随顺众生啊。那如果他有问题，那么他有灾难，有不如意的地方，那么他都不求你，你都唔帮佢，咁佢就点样对你有信心？佢就点样可以亲近你呢？你仲反为咧赶佢走一样。所以我哋每一个法师，无论你系乜嘢嘅信徒，有钱冇钱，老嘅嫩嘅，总有人嚟求你，而你力量做唔到就冇办法啦，我都做唔到噶。你力量能做得到的，你都要帮他，就是结缘，就是令对方生个欢喜心，亦都是弘扬佛法之一种啊。所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度众生，都是随顺众生啊。所以在这个末法时期，当然法门无量，法法都可以成佛，真正可以令到我哋往生西方，而对我哋嘅根基嘅咧，咪有呢个净土法门。嗱，我就附带讲一讲，好似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系十一月十七弥陀诞，呢、这个大家都知嘅，系阿弥陀佛生日嘅日子。但我就要问一句， 嗱，我哋嘅消息加摩地法，不过两千几年历史啫，当佢哋有力所考啊，佢系咩时候出世，咁啊生在咩地方，都有得考据喎。嗱，咁阿弥陀佛咧，根据《弥陀经》啊，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嘛，咁啊十劫嘅时间，即系啲亿亿万万年。咁呢个历史又点样参考啊？咁啊点样根据边一方面证明佢系十一月十七系弥陀诞呢？咁所以呢一点啊，我今日咧就附带同大家咧系同大家咧系讲一讲。其实咧十一月十七咧就唔系弥陀佛嘅诞期，就系我哋咧净土宗啊一位大德祖师。咁啊！呢个永明延寿禅师嘅生日，咁啊，点解将永明延寿禅师嘅生日啊，咁啊，安葬阿弥陀佛嘅地方咧？嗱，咁永明延寿禅师咧，大家睇过有部佢哋《中镜录》，好多人睇过啊，系佢个著述之一嚟噶。咁永明延寿禅师生在呢个晋朝嘅末代。吴越王的时候，咁吴越王咧就好信佛，就以佢为师嘅。咁有人咧就问呢个永明就禅师个师傅啊，佢话近代啊有咩嘢高僧大德啊？佢话好多好多。佢你想点啊？佢我想供养咧嗰啲高僧大德，同佢结缘。佢请你师傅啊。咁啊，介绍下啊，边个系高僧大德，我去供养佢。我当时永明禅师讲，佢有一位长耳和尚，系定光佛在世嘅，系定光佛事转世嘅。你由于咧，逢系菩萨再嚟嗰啲人咧，佢就唔会咧好庄严嘅，都系扭扭教教嘅。咁、这、呢个长耳和尚都系一样，邋邋遢遢，满身污糟，嗰啲衫咧都唔知几多年都冇洗过嘅。你喺度洗下嗰啲一半味嘅，但系由于佢个耳仔都特别长，蹲落嚟嘅，所以连佢个法号都唔叫，叫做长耳和尚。佢话长耳和尚咧系定光佛事噶。咁呢个吴越王呢就记住呢句话，佢就到处寻访呢个长耳和尚，结果俾佢寻到啦。佢就请呢个长耳和尚到呢个皇宫呢去应供。咁就去到啦，咁吴越王呢就恭而敬之，咁就摆手请佢上座。咁当时长耳和尚就问个吴越王啊，我同你唔相熟个噃，亦都唔识你噃。不过知道你系有个皇帝嗰度吴越王啫。我点解你今日请食？佢话唔，佢话啦吓，我个师傅啊，系永明延寿禅师话俾我听嘅。咁你又好有道德，所以我请你嚟供养。咁啊，当场咧讲咗一句话，佢话弥陀妖舌啊！未来我咪就话要似即系多嘴乱讲话，咁佢就一坐上嗰个座位咧，系咁就往生就走咗啦。咁啊走咗啦，咁吴越王谂下，嗯，佢话呢个永明寿禅师咧系弥陀妖舌，系佢多嘴讲呢件事俾人听，系咪是永明寿禅师啊？咪就阿弥陀佛在世啦。跟住同我师父就阿弥陀佛再嚟嘅，佢就马上咧拧转头去呢个永明啊延寿寺咧就见呢个啊延寿禅师。点样就去到咧？佢亦都咧在吴越王未到之前一个时辰，佢已经往生咗走咗啦。咁就证明咧。永明延寿禅师就是弥陀佛再来，但永明延寿禅师呢 就是十一月十七呢生日的，所以后人呢就为着纪念这一件事，就将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十一月十七生日这个日子就安葬阿弥陀佛，是十一月十七就是生日。那既然永明延寿禅师呢他原来阿弥陀佛再来，但跟着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留长一点的时间啊？度众生啊嘛，其实大家明白佛教有个规矩，你的身份未曾表露出来，你可以留长一点，凡你的身份一表露了呢，你是菩萨，或者某一尊佛再来，你就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为什么呢？就恐防那些后人啊，哇你看他说是什么佛再来，是菩萨再世，那几多人尊重，那几多人供养，那几多人亲近，那他们自己乱说，大通我就是菩萨再来，变成为这个名利所害。因此佛教规矩，奉是哪一个人身份表露了，他们绝对不可以留在这个世界，就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入灭。你怎样走，坐在那里走，睡在那里走，站在那里走，另外一个问题，绝对不可以留在人世间。也都可以讲，我跟大家很多末法时期的人呢，又说见到神，又说有神通，又说有什么有什么，大家你不要相信。根据我刚才我所说，这些是真实的历史来的，在佛经上讲的，凡是真正古佛再来，菩萨再来，他的身份一表露了，他不可以留在人世间，犯法的，是佛教所不容，佛教所不许的。既然是不可以容许了，所以你听到别人，我是菩萨再来的，我有神通的，我知你什么事的，你不要相信这些说话，你不要受骗。我常常讲这些说话的，就是讲这个真正的说话。凡人能够说我有神通啊，我怎样，这些都不是真的。真正的菩萨再来，菩萨再来，他不会讲这些说话呃人的。就算我们去朝山四大名山都好，你真的见到菩萨，菩萨不会现身给你看的，都是跟普通人一样的。不过你是懂得人看，是懂得分辨，啊，你这是菩萨就善见我的，你尊重他是对的。但是一般来讲，你不容易分辨，菩萨不可以现个菩萨身来到讲我什么什么什么，不可以的。因此呢，大家呢就要得住这个问题，凡是真正佛菩萨应世再来示现度众生，他不可以表露他的身份。好像寒山拾得两位尊者，他是文殊普贤菩萨再来的，一到表露他的身份，他就躲起来了，永远就见不到他，永远就找他不到的。所以呢，这个字是的确的。那么寒山祖师呢，是一个佛教里面呢很有名的大德来，他是菩萨示现的。那么寒山师呢，有部诗集就是很厚的，很多诗他流传在世间。那还有几分钟时间讲完他一个故事，亦都证明人世间这个生死啦，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要修行，要了生死啊！咁佢有一首诗，佢一向寒山坐，佢掩留三十年，作来访师友，就大众大数地入黄泉，个渐灭就如残烛，个长流就似细川。他今朝对孤影，就不觉泪相缘。那寒山是一个地方名来的，就是他自己呢是用功度众生的地方。 他这个寒山呢自己修行三十年没有落过山啊，没有去应酬过任何人，但经过三十年呢他还存在，他就想啊，三十年啊，我未上山前更加有很多同参师有相识的啦，咁啊，经过三十年咧，呢啲人点咧，仲在不在咧？佢就去再作来访师友啦，去探下佢哋咧。可惜大半都入我处都死咗啦。但系呢啲人死咧，唔系一齐死晒个噃，所以话渐灭就如残烛啊。好似嗰啲烧到最后嘅蜡烛，烧到个台面嗰度噶啦，但系佢唔系一下就烧晒个噃。慢慢慢慢咁嚟烧，慢慢咁嚟烧咧，咁啊由最初最高嘅地方点着，烧到最后啦，经过一段时间啦，可能一日，可能半日，可能三几个钟头，先至烧到底下，即系等于话呢三十年来嗰班同参师友咧，久唔久走一个，久唔久走一个咧，经过三十年，好似蜡烛咁烧到最后啦。都走晒咁滞啦，喂，长流就似细川啦，好似啲川水咁样长流，已经过咗去啦。所以今朝对孤影剩翻自己一个，只有两眼流眼泪啊。咁都说明咧，佢呢首诗咧都系解释人生在世几十年，有暗示鼓励嘅作用。我哋每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要以生死为重啊！唔好今日啦吓风光，怕咩啫？咪尽量享受呢个风光啦。但系听日点样咧？唔知噶，所以古德讲咁啊，上床脱下鞋和袜啊，就不知明朝就来不来咧？嗱咁啊，上床瞓觉就梗系除咪除鞋啦。嗱咁啊，聽朝起身咪照有着翻係嘛？但係冇人擔保噶，好多半夜瞓瞓下覺就走咗噶啦，唔會起身噶。咁所以我就諗到呢啲問題咧，無論你個環境舒服，抑或咧唔舒服，總之一切過得去，咁就算數啦。要留翻多少時間啊？自己咧用下功，做翻一部經。就对自己有绝对的好处啊！如果不是的话呢，真的无常一到转眼都便是来世啊！做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些点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经的人呢所鼓励大家，包括自己在内啦，不是只是对人，连对自己都是一样这样的方法。 佛教里面成日讲不说四众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人，他的众事是不如法的，比如说沽名钓誉，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 这些问题呢，你怎么看待？你不可以看小他，他说四众过，他多嘴，我就跟他有缘，当然就劝下佢啦，大家同参师友，你唔好咁样啊！嗱，万一佢唔听，或者你又都唔识佢嘅，你唔可以多嘴啦。咁啊，佢要做罪过，佢要讲人家哋个短处，到处咧搬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嗰啲咧，我哋都冇办法啦。如果有办法，你识佢嘅，你咪劝下佢啦。如果你唔识佢嘅，想劝人哋，关你咩事啊？变成就斩仲仲冇人添系嘛，所以呢一点咧，亦都系同台食饭，就各自修行啊。如果佢唔识得收自己嘅口福，咁啊呢啲啊，我哋外人都冇办法。就之后咧，所以咧，听其自然，你亦都唔需要夹把口话，外国嘅人好多嘴嘅，乜，你亦都唔使诽谤佢，因为你都做埋好过啦。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佛教咧只系现代化，初学嘅佛弟子咧对于佛教嘅名相咧，系咪仲系需要具备基本嘅知识咧？咁另外就系、是，因为好多时候都听到有啲学佛比较耐嘅朋友讲，唔好执着名相，咁应该点样睇呢个问题咧？ 嗱，唔好执着名相呢个名词，你哋误解咗啦。嗱，佛教嘅名相就好多嘅，即系好似嗱六道啦、啊四谛啦，嗰啲啊个名相嚟啦，我哋佛啊、法啊、僧啊、三宝系一个名相啊。叫你唔好执着咧，即系话我哋要明白呢一个名相主要个意思系在边度。我哋学呢个意思，唔好咬文嚼字，就好似乜可食我一借啊！如果聪明嘅咬一啖借，咪梗系照照嗰只嗰啲糖水，咪吞咗佢，咪润喉润肺啦，系嘛？润喉脑啦，咁就咁呢个人食借就精仔叻仔啦。有个傻仔，佢咬一口借啦，咁啊咬佢照一照就吐晒嗰啲糖水，吞咗嗰啲汁。你话呢个系咪傻仔啊？其实我就学佛咧，有嗰啲名相咧，系帮助我哋对佛法嘅了解，系帮助我对佛法嘅认识。我哋咧就唔好单系睇呢个表面，咬文嚼字。我哋要对个里边所含嘅意思，我哋尽量吸收，改进自己。就好似我哋食蔗，照出嚟，尽量糖水吞落去，唔好俾佢头入包叉。所以佢的皮肤啊，咁就叫叻仔啦。 日常咧读大乘佛经或者系礼佛大忏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觉得好恐惧，甚至系流泪啊、发汗啊咁。咁到底呢个系咩现象咧？同埋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咧？ 嗱，至于话流眼泪，好似痛个楼梯。就是表示你这个人呢拜忏的人士呢是有一种呢所谓惭愧心。凡是忏本，我不是讲过这个水忏五大国师的事呢，那这个水忏梁王忏呢里面那些文字呢是很警惕的。当然我们信因果，你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事，好像有个镜那么照住我们的。所以我哋拜忏真系诚心去拜咧，你一睇嗰啲文字咧，你真系有种惭愧心噶，你好感动，你好流，你会流眼泪噶。嗱，无管动咧，你又变咗你自己即系睇，哇！弟家伙，我曾经做过呢件事喎，你话先无管动啫系嘛？咁啊，将来堕落地狱饿鬼畜生嘅话，梗系无管动啦。呢个系正常嘅反应嚟噶，你能够无管动。都证明你有惭愧心，知道自己错处。如果你读咗之后拜之后，系若无其事，系嘛？罪过照做，咁就变咗你冇咗惭愧心啊！拜就等于无拜。你拜咗之后读咗呢啲文下，真系自己惭愧啦。从前唔识，做咗好多错处，咁冇办法啦。教师唔懂啊嘛，讲唔错都错咗啦，自己身体惭愧。从今以后唔好再做，唔好再犯，咁先至系真正嘅忏悔。 以下一个问题向长老请示嘅就系、是，喺呢仪经上咧就有同分见妄嘅同分见妄系点解咧？ 同分见妄即系同一个时间，你所见同我所见都系一样。好似呢个杯。你所见都是这个是杯，没人说 是个碗，是我所见都是说它是杯，不会说它是碗，那就同同见妄，妄即是假的，不是实在的，这个杯都是因素而已、啊、可以打烂它的、啊、可以掉了它的，是吧？所以是不是妄就不行，那就同分见妄，就是出在楞严经的第二卷十番辩经里边嘅经文有同分见妄呢个意思啦。 诶，一个初学佛嘅佛教徒，佢好喜欢学啲佛经经典，应该用边本经典系比较适合初学嘅？ 嗱，咁呢一种咧就冇乜固定嘅， 就睇你个缘。我都讲过呢个问题，你个缘系在念佛噶，你咪念佛咯。你个缘系在读地藏经啊，你咪读地藏经咧。就好似乜咧？我读大学啊，选科嘅；读中学就普通科，样都读啲；读大学都选科。你中学会计，你都系中学律师，你都系中学医生。医生都有几廿组唔同啦，系嘛？咁样就随你个缘，就随你嘅兴趣。我哋学佛都系一样，你入门系边一部经就睇呢个缘，都系好嘅。步步经都系好嘅，都劝人家你咧行善、修心、养性。好似大选科，科科对社会都系有贡献，系好需要嘅，一样道理。 另外有一位居士就问一个问题，就话喺未信佛之前咧，系犯过邪入戒，亦都堕过胎，而家就皈依三宝，准备出家。请问咁样可唔可以咧？可唔可以就唔发戒咧？ 咁呢个当然可以啦。你无论边一个堕过胎做乜都好啦，呢个系别个从前嘅事，唔系你家下做嘅事，唔系你出咗家以后做嘅事。咁啊，与你出家咧系冇关系，系可以嘅，因为出家嗰条子咧，佢有咗受戒条子，有咗种忏过，即系乜嘢罪过都忏悔咗先心态受戒嘅。咁应该呢个问题咧唔系好难。可以出家。 法 师 咧， 这个 念佛三昧咧，到呢个话就是心心真心，至到有沙摩地，这个意思系点样嘅？ 嗱，沙摩地就系定，念佛三昧咧，三昧都系定。我哋点样得定咧？就靠念佛。嗱，咁你念佛念到个心定。念到个心咧，冇咗呢个妄想，咁咪念佛三昧咯，咁咪就念入呢个三摩禅定咯。嗱，呢种功夫咧，我哋外人唔知噶。你边一个人念佛念到咁嘅境界，系你自己接收嘅人饮水，系冷暖自知。因为我未到咁嘅境界，咪等于话无论边一个啦，即系佢自己本身未到呢个境界。我点知你系咪真嘅啫？总之照表面睇，念佛三昧、三摩禅定，呢、这个三昧同三摩禅定系一样嘅，入三摩地都系一样的，即系入到呢个禅定嘅境界。靠咩嘅就靠念佛。咁合文咪念佛三昧咧，入三摩地啦。 即系世间智慧嘅。 嗱，世间嘅智慧咧，请坐坐翻低下。我哋讲咗佢就系八难之一，佢就世智便聪。无论你点样，好似今日发明飞机，啊发明火箭，够晒聪明智慧嘅话，但呢种嘢咧有利系有害嘅。飞机可以失事跌落海，全部死晒。啊咁啊，火箭咧有阵时一计算错误咧，打咗去隔篱害到人嘅。都系有好多后遗症噶，咁啊电视机开得多，佢嗰只眼都会睇得坏噶，所以咧世间嘅智慧系唔能够了生死，只有增加你个烦恼，得唔到你咪烦恼咯。我哋佛教讲就叫做波耶，就系波耶波罗蜜多心经个波耶，呢个智慧咧系可以了生死。好似心经讲啊，系观自在菩萨行心波耶波罗蜜多时，先至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先至度一切苦厄啊！咁如果冇呢个波耶智慧咧，系不能了生死。世间嘅智慧只能够令到我哋眼视比个生活好啲，但系对于了生死呢方面咧，唔单冇帮助。啊！仲增加哇？点解你有个电视，我冇电视？你有个捞视捞视，我冇噃。咁啊，想办法系向上爬，乃至不择手段去取，结果犯法。呢啲都系世间嘅智慧啦，同佛教嘅智慧唔同嘅地方啦。咁啊，靠你自己走咯。 啊，即系我，嗱，即系我问你一句啊，我点样可以攞到个博士啊？点样攞啊？你话俾我听。咁如果我又唔读书，又唔写呢篇论文咧，教授又唔指点我，点攞呢个博士位？同样嘅道理，靠你自己收钱，靠你自己用功嘅。佛教咧，虽则系咧，都系靠阿弥陀佛、靠佛菩萨加俾，最紧要系靠自己嘅。如果你自己唔喐，你自己唔动，自己唔行，系好帮你唔到啊！最紧要就靠自力啊，系好重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